等啦，奶嘛， 系啦， 中秋节嘅前一日啊，叫咩？迎月， 系， 哎呀，我哋啊，准备啊，听日就洗定个八月十，咪。准备好迎接八月十五啦咁啊，大家好，呢个系 你读咗几耐啊？ 读咗好耐嘅，系啊，要好不经意咁样扮嘅。 系啊，咪但真系扮得渣咧。 系啦，唔得噶，搞 game 唔系个个啱做嘅。 你真系扮得渣啦，真系真心讲。 朋友俾面啦， 又要扮不经意嗰啲咧。哎呀，即系行过啲跌咗个手巾仔。哎呀， 哎，好啦，开始今日嘅十一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梁丽琼。 系，我系八月十五。 啊哈！啊， 放完假翻嚟之后，真系成个都唔同晒。 梁美勤啊，今日又着晒西装又成啊，我哋今日影翻张相。喂，你今日影，你影佢啊， 好， 你影佢啊，系啊，影佢啊，成套西装咁样。 你估讲笑啊？真系食大茶饭。 喂，我哋介绍咗先， 加钱嘅着西装。 一间翻嚟咧，我哋今个星期 啊，错嘅，食今日。 今个星期嘉宾啊，咁啊就有咧，就系曾经都出现过咁。但系我哋即系觉得唔够喉啊，所以咧今次真系起佢底啦，就揾咗个杜志慈老师咧， 系 咁啊就会上嚟啦。咁啊大家一听到杜志慈呢个名咧，都应该估到我哋一定会有好多歌播啦。 系 咁啊，同埋咧我哋啊，梗系一阵间咧喺阿杜 Sir 嘅访问之后咧，都继续会有一啲咧就系同杜志慈有关嘅作品咧，因为太多啊， 冇错， 即系唔知播 不能尽录啊， 播到十月都播唔完啦，我谂系啦。咁啊一阵间咧，八点半过后咧就有阿杜志慈老师嘅出现噶啦。好啦，咁啊话说啦。 小弟啊， 咁啊星期六晚咧就即系同啲小朋友就出去食饭啦，咁啊期间咧就经过即系某一区嘅一啲露天嘅餐厅，咁当时咧就我谂可能比较早啦，就未有好多人坐入去啦，比较早，咁啊晏啲我唔知啦，咁啊当时咧就发生咗一个状况，翻嚟啊攞出嚟同大家倾下。咁有一啲嘅好，我谂相信系入边嘅啲侍应或者系负责人啦吓，咁佢哋就好殷勤地就攞住个餐牌出嚟咧，就成，诶、哎、喂入嚟啊，我哋呢度有儿童餐啊，又有啱啱小朋友食嘅嘢啊，咁样，咁当时咧就，诶、哎、我有啲尴尬嘅，尴尬嘅就系咩咧？其实咧嗱，我心底里咧。 做多一步啊！佢 吓， 佢做多一步喎。 咩叫做多一步啊？ 嗰啲礼貌嗰啲咧，今时今日嘅服务态度咁样唔够嘅。 我明嘅， 所以佢咪做多一步咯。 系佢做多咗一步嘅，佢应该有听到阿古山嗰个呼吁啦，同埋阿孙轩嗰个呼吁啦。 冇错啦。 咁但系咧，我当时咧，我系有啲尴尬嘅。尴尬嘅原因就系咩？我就唔系嗰啲即刻可以决定到食乜嘢嘅人嚟嘅。咁我通常都要，因为咧唔系我一个人食啊嘛。咁啊，跟住又有啲小朋友，咁我小朋友有啲嘢又呢样唔食，嗰样唔食啊，咁诸如此类，或者佢哋已经好想食某。啲嘢，咁其实咧，我系需要一啲时间咧，就系喺驻足喺外边咧。譬如你俾啲时间我掀下餐牌啊，或者系睇下有冇啲嘢啱佢哋食咁样样啦。咁所以当嗰位好殷勤嘅朋友走出嚟揾我嘅时候咧，我反而系有啲压力啊。 我从来都好怕呢啲嘅，其实 嗱，当然咧，我哋即系戴头盔先啦。我哋觉得呢个好客之道系好值得鼓励， 系嘅， 值得表扬嘅。 应该咁讲，如果我身边系有朋友喺度咧，我就会 OK 自在嘅。但系得我自己一个人，我唔知点处理咯。 系啦，咁我就宁愿行开啊。咁嗱，当然我行开就同佢嗰个嗰间嘢嘅嗰间嘢 冇关嘅， 因为我啲小朋友咧，其实我都知道，因为佢讲好咗，因为啲小朋友你知啊，应承咗要食乜乜，咁佢哋就要。就算你之前你见到几多十间好食嘅，咁佢都系觉得诶唔得，我一定要食嗰间咁样样。咁我哋因为知道有呢个原因，所以我都费事再嘥时间喺度。另一方面，亦都系我唔想令佢好失望啊，因为我知道我企喺度，佢就会继续会介绍啊，或者诶俾个八字你啊，定系唔知咩。而我最后其实系都系唔会食嘅。咁于是咧，我就早啲就行开咗。咁我就有少少唔知愧疚又好，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咁但系如果佢当时未必系咁殷勤埋嚟 sell 我，可能我有多啲机会企喺佢嘅餐厅门口再 study 下佢个 menu 啊，或者下次有机会帮衬啊咁样样。咁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咧你哋遇到呢啲情况，通常你会点样处理呢？ 你先 啦。 哦，因为小弟系比较少俾人拉客噶， 因为你似系拉客嗰啲人， 咪一睇就知。 睇你个样都知道。 呢边泊车，呢边泊车， 搞搞震，都系冇帮衬嗰啲。 唔系唔系，我真系真心系比较少嘅，因为我印象当中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体验系边咧，就系去呢个尖沙咀其中一个名胜地方食咖喱啊，就系嗰个重庆嘅大厦嗰度就食咖喱。咁我记得大学嘅时候，忽然就话：，哇，人一世物一世， 好似入面好好神秘咁样，你知即系 重庆森林 系啦，重庆森林咁样，然后又话啊入边唔知有啲咩事情发生， 又见到王菲同埋金城武啊咁样，可能 咁就觉得啊，不如入去试下食个印度咖喱咁样。咁然后咧就首先我记得嗰次系男男女女一齐入去嘅， 系 咁因为唔识得。那個叫做係咪用架布呢個字啊？即係唔知佢上面應該幾座幾室有嘢食啊，成咁樣啦。咁所以就慢慢行入去，慢慢喺度裝嘅時候咧，就企喺門口嘅嗰啲可能係少數族裔嘅朋友見到我喺度裝嘅時候咧，就主動迎上前嘅 朋友 係啦。佢一迎咧，我諗起碼係迎五六個上嚟嘅，係五六個都係嚟自唔同嘅餐廳。即係有啲係老位肯咖喱，兩禮肯咖喱，即係佢會有曬嗰啲 menu 啊，傳單遞去我手嘅。咁然後咁，我記得係我見到一個個樣事事正正，然後就攞咗佢張傳單，就跟咗佢上樓啦。 哇！ 然後就上咗去食。 咦？佢呢啲行為真係好一個，好一個一個，好一個 食嘢食嘢啫。係啦，成班 重點係咩啊？ 有冇哈笑？ 嗰個人事事正正， 都係啲男士嚟嘅，全部都。 你點解？ 唔係嗰陣見到佢事事正正，哦，張傳單好似即係有啲傳單可能佢單色影印，有啲用粉紙，你又覺得啊粉紙好有誠意咯。咁然後都冇睇到入邊食啲咩或者價錢，就跟咗佢上去。咁好彩嗰間都後屘試過嗰個體驗都唔差。 系 啦，咁后屘再去嘅时候咧，就因为已经食咗呢间啦嘛，觉得 OK 啦，咁我就大摇大摆行入去嘅时候咧，啲朋友就冇再行过嚟撩我啦，反而我啲 friend 咧话佢，即系有啲女孩子嘅朋友咧，佢就话佢无论入去几多次咧，嗰啲老外肯咖喱、两礼肯咖喱都会拥埋佢，系啦，都会拥埋去问佢去边间度食嘅，咁所以系令到佢唔敢自己一个行入去食咖喱咯，系啦，咁小弟可能本身自带嘅气场系好似好熟架步啊，或者剩咧，佢就比较少人嚟撩我去边度食。 咁但系你中唔中意咁俾人撩啊？ 我冇中唔中意噶，但系我因为佢嗰个尤其是重庆大厦呢个地方，我系唔清楚入边有咩食噶嘛，咁所以其实我系特登等佢过嚟撩我，我先至知道边度有嘢食咯。因为你就咁上网 search， 你都唔知边间好食唔好食，你都要有个人介绍行上去。同埋第一次行，因为佢入边即系坦白地说，都真系好似迷宫嘅，即系究竟 A 座、B 座、C 座点样行，你都要有个人带你行先至会熟悉嗰个嘅地点咁样咯，系啊，咁再另外就或者可能去旅行嘅时候会比较多有人去聊啦， 即系例如啲夜市， 系啦，夜市可能有啲姐就会聊你，啊靓仔呢度有鸡扒食啊，或者山虾刺身好靓啊。即係當然喺泰國， 我成日覺得你咁樣講真係有啲蠱惑味喺後面嘅， 係 咪真係食嗰啲嘢？ 真係食山蝦刺身嘅。嗰次同太太去咗曼谷嗰個咩海濱夜市， 太扯皮啊！ 咁佢得真係都係去旅行嘅時候，可能你個樣一迷茫咧，其實我估佢哋見到你個人有迷茫或者有一下猶豫嘅眼神咧，佢哋就會 或者尋找緊食物嘅， 係啦，佢就會嚟拉客嘅。但如果你好似我去過幾次，你熟架步，你去呢個嘅熟食中心，你知道一定係去角落頭嗰間，你去開去熟嗰啲人就唔會拉你。你個眼神有目標咁行就得噶啦。我成日同我啲 friend 講，你有目標行入去就唔怕噶啦咁樣咯。 係咁，梁禮勤咧，你受唔受呢一套嘅咧？ 我其實咧，因為我好怕拒絕人啊。如果咧，佢係一堆人蜂擁而上嗰啲咧，我係直情係我冇啊咁啊，我咪走咗。 我老公係我初戀情人，唔關我事嘅。 所以咧，我反而咧，我就係會因為我真係唔知應該點樣應對嘅，面對呢啲咁樣嘅狀況，所以咧。我系如果我眼前见到，咦，离远处嗰度咧已经系有呢啲嘅啦，即系有一啲叫做好殷勤嘅嗰啲眼神啊，笑容出现咗嘅时候咧，咁我就会板起块面。 系， 我系冇表情嗰啲咧，即系我嗰冇表情，其实我系想发放一个信息出嚟，就系、是、我唔肚饿，我唔肚饿，但系其实我有肚饿嘅，即系我唔肚饿，唔好搞啦，唔使喺我身上花时间啦，即系咁样。但系有一啲咧。其实你喺旺角弥敦道，即系某一啲嘅主打系全部都系成个商场都系食店嘅嗰啲地方咧，你唔会得到呢一种殷勤嘅感觉噶，因为咧有好多姐可能喺弥敦道， 系 即系嗰个门口嗰度派传单咧，咁佢哋自己喺度打牙教咧，就求其咁样咧，咁咧佢冇望你嘅，总之就怼只手出嚟咧，就喺度边个攞啦咁嗰啲，佢哋自己喺度倾偈嘅，咁。呢啲咧，我就可以 keep 翻住我正常嘅样行过，我就唔惊咯。因为我就真系会用个 poker face 对住大家。 好啦，咩状况下嗱，即系我哋又唔好净系一味讲话怕咗呢一套啊。咩状况下你觉得佢能够 sell 到你入去呢？ 同 friend 一齐，啲 friend 决定咗就我通常都系咁，因为我冇乜所谓讲真。 哦，我又唔系好怕同呢啲人即系沟通同接触嘅，我真系会问有咩优惠嘅，即系试过，尤其是可能 有啤酒送先。 例如某啲油尖旺，有啲商场可能入边有一堆嘅放题，可能你都唔知九楼嗰间放题同十楼嗰间放题有咩分别。咁佢哋可能喺楼下会有啲姐姐派传单噶嘛，我真系会攞张传单嚟睇。哦，呢间送清酒、啊，咦？但系你贵廿蚊，诶，得啦，你嗌我个名上去。得噶啦， 有啲咁嘅嘢， 有啲姐姐， 啲阿姐话到事嘅咩？ 有啲阿姐真系好大件事， 有啲阿姐唔系有啲， 间间都系咁样，啲听众学识咗咁样走去， 唔系咁佢唔系佢都系招客嘅一种嚟噶嘛， 即系佢哋话到事嘅， 有啲唔系个个啦，有啲因为有啲系可能自己老板自己落嚟派传单，或者有啲可能佢都系合伙人，佢唔一定系做即系打工噶嘛，咁佢真系可能会俾啲优惠你，或者成我会真系会问，哦有咩好食啊，或者成我先至会上去咯，咁比较怕嘅，即系唔好话怕啦，比较有啲模棱两可，就我谂熟食中心我会怕。 熟食中心真系嗱，老实讲， 系啊，即系你见到十个黄老板拥埋你嗰啲咧，真系 我 会觉 得 唔 好意思 啊。 因为点解咧？嗱，即系大家都好殷勤，好亲切，又都或者咁讲啦， 同埋大家都揾食艰难， 都想做生意 系啦。 咁、 啊、 而咧，我试过有啲状况系点样咧？譬如我举个例啦，平排有三间啦，三间都好殷勤，即系佢哋都未必系采取一个即系。嗰啲叫做急功埋嚟涌埋嚟，佢都唔係，佢都係遠方，即係叫做比較含蓄地入手。靚仔呢邊啦，靚仔呢邊，即係三個都有。咁我反而咧，我係覺得唔好意思，我三間都我都冇坐低，就因為我覺得，哎，呢三個人都佢都 deserve 有生意嘅，但係。我又唔，我覺得我坐咗落去 A 嗰度咧，咁啊 B、C 又好似唔係幾開心。 因為阿 B、C 咧，佢哋真係 會 垂頭而離開咧、哦。我覺得呢種感覺唔係幾好受。 你哋諗得自己太高啦。 唔係佢哋， 因為通常如果 佢哋真係會垂頭 嘅。因為呢啲咁嘅狀況，我試過同個朋友喺度討論啦，即係三個都係咁殷勤，咁所以你嗰刻就已經唔係比較佢嘅服務態度咯。嗰、啊、刻你就真係。睇好多嘢嘅，你喺嗰一下你要即刻決定，即係例如可能我好耐唔會入一次大埔墟咁樣計啦，咁我喺大埔墟有啲熟食中心，我行入去嘅時候，你都唔知邊間好食唔好食嘅時候，你喺嗰電光火石間點樣落決定呢？我第一下就話，哦嗰度有好多位喎、啊，過去坐，我 friend 話梗係唔係啦。嗰边爆晒棚，你而家去爆晒 呢啲 面啦， 人人都系咁讲嘅，即系等于你去剪头发咧，你边个发型师个头靓，你唔好行埋，因为拣隔篱嗰个啊嘛。 戴头盔先，你自己有敏感啦。 系 戴头盔未必一定系咁嘅， 其实唔系嘅， 有可能啱得咁巧，嗰度今晚坐咗多人嘅。 系，但系就你要喺个电光火石间点样落决定咯。但系同啱啱个 case， 即系例如可能喺啲美食广场下边，你啲姐姐派传单，你可以同佢兜搭两句又唔同啊。喺重庆大厦嗰种。蜂拥而至，一次过嚟六七个嘅朋友围住你，又系唔同感觉嚟嘅。所以我觉得系好睇嗰刻你嘅心情，或者好睇佢哋点样嗰刻 sell 唔 sell 得中你嘅一个 point 咯。 系我最上一次就系因为我好记得有一晚咧，咁我哋就喺条街度就揾紧嘢食啦。咁当时咧就嗱，就同熟食中心或者系嗰啲 food court 好唔同啦，即系因为佢冇一个蜂拥嘅，咁我哋只不过系驻足喺即系注重喺一间餐厅嘅门外，又睇紧，即系我呢啲企远少少嘅，费事行咁入啦。咁咧，嗰位嘅应该系负责人定系唔知厨师咧，佢系比较远咁样，带住一个好亲切嘅笑容，慢慢睇啊，唔紧要噶，需要嘅话介绍翻啦。哦嗱，我其实嗰一下咧，佢带住一个真系好亲切嘅笑容，而唔系好 hard sell 咧，我觉得佢中咗我。咁佢诶，慢慢睇啊，冇所谓噶，就算你哋睇啱唔食，下次有机会咪埋嚟咯。佢我真系咁讲，我话哦，就凭你呢句，我哋入嚟食，我相信。咁、哦、我同我太太就入咗去食啦。咁嗰餐亦都系相当之好食啦。咁我觉得反而呢一种即系又唔好咁 aggressive。 嗯， 大家系含蓄少少。 进 取啊，系啦，即系又诚恳啲，又唔好太扯嘅咧，就中到我呢一种人。 其实真系睇下你咩性格咯，我觉得。 一哥嗰啲就系送啤酒就去啦。 我系两种性格嚟嘅，即系我自己嘅时候咧，我就会唔理啦。店行店过啦，但如果我有啲 friend 系好似系一哥呢一只咧，我就会 follow up 噶啦，即系你问咧，咩啊？ 有冇嘢送啊？ 有咩送啊？咁然之后佢就话咩话？ 送你一支清酒啦， 一支清啊，可唔可以整多支啊？即系我就会喺身边， 我真系 如果有呢 friend 嘅话，我就会咁咯。 唔系好怕问噶，你行入电脑商场都成日，靓仔睇咩啊？靓仔有咩帮到手啊？咁样噶嘛？ 你都系会照搭车噶， 你会随搭车噶？ 会，我 通常我避开噶， 我唔会，我照乜咩价钱啊？而家咁样，咁咪照搭咁样咯，系。 唔系 even 睇衫咧，我都系噶，有人同我倾偈咧，我都会唔中意。 我走噶，我好怕啊！我咧得俾啲空间我。 有啲唔系好舒服噶，系啊。 一个我下次跟你去啊， 可以啊，可以啊， 你去食咖喱 得唔得先？自愿像你好，便不自愿是朋友，在暗中爱慕，实在难形容和忍受。现在又再遇，而夜星把你我凉透，令我多惊喜。是这想不到的邂逅，想命伴左右，但你可知道否？是因心内一情意，愿说出爱慕，但又如何来开始？现在面对面，长夜清楚我眼内意，但你知不知，在这心中火烫故事？左右，但你可知道否？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与你挽手？ 陈拣嘅首歌，因为有奶奶啦。 唔系啊，一哥拣噶。 系啦，奶 唔系啊。 好，咁啊，呢个人嘅但愿不只是朋友，转头翻嚟有杜志慈老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是香港工商界妇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午餐会视像致辞，表示下个月将会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大日子，回看国家3/4个世纪以来的伟大征程，不单止见证中华民族的腾飞和繁荣，更加见证国家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这段征程上，女性的角色举足轻重，不论是家庭定是事业上，都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重视妇女发展和支援妇女的工作，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携手合作之下，女性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卓越成就。 而工商界婦女在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鞏固國際經貿網絡的過程之中，擔當重要角色。康文署現正在維園舉辦市區中秋彩燈會，明日中秋節晚上更加安排大坑舞火龍表演，與市民共賀佳節。大坑舞火龍將會在明晚10:30延伸至維園五六號足球場舉行。舞火龍表演開始之前，康文署署長劉明光與大坑方眾福利會理事長袁孝權將會為儀式主禮。當晚6:30開始，場內會舉行其他節慶活動，包括中秋市集、華服 show、吉祥物貓步走、英歌舞表演、粵港澳傳統手工藝示範、自助燈謎競猜等，並且展出多組不同主題的璀璨彩燈。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啱啱結束的人大常委會會議，其中一項議程是通過國防教育法。他說，雖然國防教育法是不會直接適用於香港，但是他認為對香港都有積極意義，因為加強國防教育是國安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期待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國防教育，需要向市民灌輸國防安全意識。另外，李慧琼提到，今次會議通過延遲國家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是國家面對人口發展的新形勢、新挑戰而作出。香港其實亦都面對同樣挑戰，即是人口逐步老化、出生率低等的現象，因此需要進一步充分利用好人力資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风势较大，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中文歌曲龙虎榜 伴奏 精选， 浪漫的赤子心，想向从前说声好，带着期待的态度，最紧张神情，至少应然走路，欢送年华也都好，90岁依然行大细路，在那天初初 叫做 I Will Be The One。 阿东话，虽然林若玲填得似情歌啦，而佢亦都希望以 dreamy 浪漫嘅方向嚟到编曲，不过歌曲入面表达嘅系自己一路保持嘅赤子之心，同时送俾一班视佢如大细路嘅乐迷。 感觉维持似初恋，生活变，生命亦会有温度，像最初相识。 作曲陈天傲，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伍仲衡。上榜3星期，上升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8位，陈晓东《大细路》。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佢喺乐坛几十年，参与过嘅歌曲数之不尽。 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每一生。 上次是敢以 梗系要嚟多次。手下留情，再度请嚟香港音乐大师，都支持。 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心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刘伟恒 系点啊？刘伟 头顺条气未啊？ 好顺啦！ 系啊，其实咧，我以前咧，如果我第一次见到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我一定会好惊嘅，我会唔出声，同埋即系尝试试探一下，同埋我指意你嘅。咁但系今日咧，因为我哋唔系第一次见佢， 冇错啦， 系啦，我哋咧之前一次咧话相当愉快嘅一个倾谈，所以咧佢玩得嘅，今日我哋可以尽情 啦。我哋好少啲聚旧嚟得咁快噶， 系啊！ 好欢迎杜志士监制， 你好， 你好。 我哋幾個禮拜之前咧就同 Andrew 啦，同埋阿 Isabel 啦，阿黃翠華導演咧就傾咗一個關於大館嘅 project 啦，亦都係表揚阿輝煌金曲嘅一個 project 啦。咁我哋一陣間咧就先講阿 Andrew 大師嘅一個再 嚟緊有 大 project， 有單勁嘢。 我哋想 recap 咗先。 好 嗱，我哋之前咧就講到就話咧，大館你哋揾咗五個新嘅單位嘅歌手去重新演繹用佢哋嘅方法。咁但係嗰陣時就未表演㗎。好啦，咁啊當日表演嘅情況係點樣咧 ？Andrew 出奇地順利，同埋亦都佢哋即係可能真係嗰個氣氛啊，同埋我喺度睇住啦，因為我喺 rehearsal 我就坐喺度睇住，一有啲咩唔同我就揸住支麥就即刻出聲，同埋我亦都唔客氣嘅，喂嗰度即係我會好嚴肅咁同佢講，佢哋全部都 take it 好 serious， 所以咧到真係正式表演嗰時八點鐘開始嘅，佢哋個個都即係我諗佢哋係付出曬100%，玩得好好。啲歌咧比 rehearsal 嗰时仲好，即系仲玩得好啲嘅，啲观众好喜欢，好就落。可惜咧就系我谂佢唔会有个 archive 咯，即系， 哎呀， 系咯。如果有， 点解之前大家都点解唔谂话有个 archive 咧？ 因为大馆系即系佢系属于赛马会，咁赛马会就唔中意放，即系唔中意佢哋啲嘢咧好 public 咁样放喺 YouTube 啊嗰啲咁。 哦， 或者咧可能喺佢哋嘅 website， 大馆嘅 website 有得。我估啦，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可以 check 下啦， 或者有得可以重温，可能 哦， 或者部分片段， 系咯系咯， 最好就成个 show 啦。 嗯， 即系等而家啲演唱会，可能有阵时都专登话讲到明话唔录影嘛，希望大家嚟睇 live 嘛。 不过能够得到杜志慈监制嘅认同咧，我觉得都不得了嘅，真系。 系冇错啦，咁我哋因为呢件事咧。就認識咗 Andrew 啦，咁我哋亦都咧就好榮幸啦，因為知道咧 Andrew 嚟緊咧有呢個杜志慈管弦樂團嘅音樂會，咁啊嚟緊咧就會喺十月份咧就會喺大會堂音樂廳咧就會舉行啦，咁啊我又見到你張海報啦，你啊著到好整齊嘅，山揸住一支指揮棒啊，你嘅一個新嘅 project 會發生咯，咁啊講講呢件事先啦， 係啦，呢個 project 就應該講翻係2021年我。开始同康文署合作，第一次就系我哋做一个爵士大乐队嘅，咁嗰次嘅反应系非常之好，即系啲观众咧睇完，即系我嗰时有个监制坐喺后边睇 panel， 佢话啲观众走嗰阵时咧，即系同佢讲 very good， 跟住即系有啲就话喂做多啲啦，我哋香港好似冇乜即系呢啲咁大型嘅乐队嘅，咁康文署知嘅。但康文署唔想再重複做翻爵士大樂隊，但都係一個大好大樂隊嘅形式，咁就用咗佢話不如加埋弦樂，哇！咁就變咗係管弦樂樂隊啦， 即係 就變咗係 strings 同埋 brass 一齊去組織我依家呢個班底，總共有41人，41個樂師，樂器方面就都好多。因为亦都有管乐，亦都有弦乐，亦都有嗰啲咩竖琴啦，大定音鼓啦，即系好似其实你睇古典、听古典音乐咁样。因为如果一个正式嘅 symphony 啊嘅咁嘅交响乐咧，其实有70多人嘅。但系因为有好多我唔需要嘅，譬如嗰啲有咩 oboe 啊、bass clarinet 啊、bassoon 啊嗰啲，我又唔需要。但我而家用呢啲一啲杂乐器咧，其实足够应付就而家我玩嘅歌嘅。因为我而家玩嗰两个致敬有两个美国两个好出名嘅作曲家，一个就叫做 Percy Faith， 一个另外一个叫做 Henry Mancini。Henry Mancini 应该系香港人认识嘅，因为佢以前好多 嗰啲電影主題曲， 傻炮嗰啲啊， 傻炮啦，係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冇錯，噔噔噔 ，yes， 唔好意思，我哋走音啊，呢個咧上次阿 Andrew 講啊， 咩啊， 聽到走音啊。佢猛嘅， 系啊， 嗱呢個就係其中之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咁當然佢裏面有啲慢歌咧，好靚嘅慢歌啊。如果 Moon River 你哋有冇印象啊？ 知道 有印象啊？ 我哋唔敢唱啊，係。 呢兩晚就會分開唔同嘅，即係兩晚唔同嘅 program 喎。 係係。 咁就第一晚就係 Percy Faith， 第二晚就係 Henry Man 先。 Percy Faith 都好出名啦，即係有 佢 世界人啊， 係啦係啦， 好多嘅音樂都係出自佢嘅手筆啦嚇。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the sky someday. You dream.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at 嘅音樂人咧， 就第一個咧就康文署 propose 嘅，即係佢提議，即係可能佢上邊有啲老闆咧，就話係好中意呢個 composer 啊，杜 Sir 你可唔可以即係整一場咁嘅音樂會？咁我話淨係一個，我覺得就唔夠嘅，應該咧如果要加，要一定要加埋 Henry Mancini， 即係先至會好睇。我本來就諗住係一場裏邊有兩個 composer。咁我咪唔使寫咁多歌囉。 咁知而家 但點知佢就話唔好啦，我哋分開兩晚啦。你唔同嘅 composer 一晚咁樣就嘩，咁我要寫好多嘢喎。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我哋 會。budget會大返啲嘅。 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最緊要呢句說話。 我想問一下啦，我見到簡介面有一隊就叫做杜志慈管弦乐队，我哋认识 Andrew 咧，你就系做好多 pop 嘅 concert 啦，即系你有一队你嘅 band 杜志慈带乐队，我明啦。但 系 点解你会有队 orchestra 嘅咧？点样发生嘅咧？ 嗱，其实2012年咧，辉哥顾家辉先生咧，我同佢做咗一个叫顾家辉大师演唱会致敬大师。嗰阵时我已经系有好多 strings，即系其实冇呢咁大，但系佢都已经系。类似系咁嘅 line up， 即系有 strings 有 horns 有 brass 咁样，咁我就企喺度指挥嘅。 系， 咁我其实好 enjoy 去指挥，instead of 弹琴。咁所以咧， 呢一个就系啱啱好就可以俾到我去做呢样嘢啦。 哦， 我就可以企喺个台度指挥，但我都会弹嘅，我都会某啲歌我都会落翻个琴度嘅，个琴都会喺隔篱嘅。 嗯， 但我就可以用我嘅指挥能力咧，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指挥都唔同噶嘛。 嗯， 个指挥个作用系好紧要，你嘅身体语言咧就俾到嗰啲乐队嗰度，我要乐要大力，嗰度要柔和啊，嗰度要慢，或者嗰度要好悲。好悲伤，即系呢全部就 是 身体语言嚟嘅，所以点解有时你睇到啲指挥使唔使咁夸张啊？ 系啊， 好似啊，阿卡拉扬 都就甩咁样， 系系啊系啊， 咁我又唔会，就我哋，哇！呢真呢个好紧要嘅，同埋呢个我觉得系我一个兴趣嚟嘅，我想做嘅嘢嚟。 你嗰个乐团里面嘅咁多个乐手咧，系咪都系唔同国籍、讲唔同语言嘅人嚟噶？ 唔系，弦乐咧就大多数都系中国人嚟嘅。 哦，系 啊。可能都会有好多系内地嘅，咁但系管乐咧就真系国际化啦，有菲律宾，有美国，亦都有加拿大咁样嘅。 哦， 系 电声嗰度就都系菲律宾多。其实我因为我其实菲律宾 有个渊源系咪啊？ 唔系，因为菲律宾系啲乐手系真系好好。 哦，咁啊系，我都听唔少啲前辈都系咁讲。 即系所以上次我听到阿黄翠华导演咧，佢话有个纪录片讲呢啲乐手。 系啊，我哋我 involve 好多噶嗰个纪录片。 哦 ，OK。 同香港嘅乐坛其实可以话系真系紧扣嘅菲律宾嘅乐手。 咁每个人嘅乐队组合咧，都应该有啲唔同嘅风格啊。好啦 ，Andrew， 你会点形容你啲队乐队嘅风格系点嘅咧？ 风格就 系 由我控制噶， 就导致自己风格啦。 冇错啦，个谱写佢哋就玩噶啦嘛。 嗯嗯， 因为风格就系你点样写，佢哋点样演绎。咁佢哋点演绎，亦都即系要睇你嘅写法咯。 嗯， 里边咧有某啲歌咧会有即兴嘅，冇谱，即系唔系话写咗出嚟噶啲音，系你即时谂，你吹我啲叫做 improvisation 啊。嗯嗯嗯， 即系你讲嘢，我有时我哋做司仪有时唔系一定睇稿噶嘛，你都 improvise 噶， 咪 同一个道理咯。音乐都有噶嘛，咁当然音乐嗰个创意要好深啦，因为你一定要好叻，你先至可以即兴到啊。 嗯。 咁你即兴就睇下每个人嘅风格啦，呢啲就系睇下嗰个人嘅风格系咩啦，你个水准去到几高咯，有啲好叻嘅，有啲哇。好劲喎，咁劲嘅，点解你即系你点谂出嚟噶啲音？即系好似你有啲人讲嘢，哇！你咁劲嘅，唔使写台词都讲咗咁多嘢出嚟，就一样嘅。其实道理， 我成日咧有一样嘢咧就好佩服，即系一间我哋都会讲到编曲啦。咁、你而家要做指挥啦，我哋一个好皮毛嘅问题想问下 Andrew， 咁你系咪识得晒嗰啲乐器噶？ 识得晒，一定要识得晒每一件乐器嗰个 range， 做最低咩嘢，最高咩嘢，你一定要知道噶。 啊 同埋佢嘅特性，有啲系可以去玩到好高，但系玩到好高佢唔好听噶咯。 嗯， 所以每一件乐器你都要知道个 character 咯。 系， 咁你先至叫做真系一个叫做编曲师大师。如果唔识嘅咧，叫做做咩个名叫编曲咧，嗰啲就唔该你哋唔好啦，唔好搞啦。 系。 咁好啦，点样一个人可以识到咁多种乐器？ 其实嗰度揦埋都 唔系嗱，唔系识玩。但你要去你要 study 咯，即系而家咁，喂，而家都 internet 都咁发达啦，你咪上网去 study 咯。咁同埋当你真系有接触到，即系譬如我真系玩啊，真系有啲乐手嚟，佢即刻吹俾你听噶嘛。咁成日跟你咪记住咯。哦，原来佢吹呢个 range 系最好听嘅。诶，佢吹呢个 range 好紧，咁呢啲你要记住噶啦。 哦， 咁到你下次写嗰阵时，你就诶、我唔会写到咁样，写到人哋都吹得辛苦又唔好听，咁你啲就系冇经验嘅编曲家啦。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记录 我觉得好神奇啊！呢件事系啊， 因 为记录 音乐咧，嗱，即系譬如我哋睇剧本咁，哦，呢句写得唔好，咁我咪执啲字落去咯。 嗯， 咁音乐你头先讲嗰啲松啊、紧啊，你要记噶嘛？ 嗯， 即系你唔会攞个碌屎写低佢噶嘛？ 唔使， 你记得晒噶嘛？ 我觉得 呢个先至最神奇， 系啊，呢个好神奇啊，真系。 即系嗱，我哋真系完全咧。即系我先啦，我唔敢梁丽勤 你唔好咁样啦。 梁丽勤艺术出系好深嘅，即系有阵时咧，我听第四台听古典台咧，系好好听嘅，好悠扬嘅乐曲。但你问我咧，我系唔知道哇，点样去欣赏啊？或者一首歌，譬如有几廿百个指挥拉过，即系指挥过，佢哋嘅特性有咩唔同咧？老实讲，我哋做 我哋唔识， 但你就好敏感嘅对呢啲系嘛？ 系好敏感 吓， 尤其是如果我譬如我听过同一个乐章。唔同嘅指挥家都会玩出嚟唔同嘅，咁其实我知道个乐章系点样就是、最好听嘅。有啲咧佢前面就拉到好慢咁啦，蜗牛咁嗰啲，我就觉得唔掂咯。但系即系可能个指挥家觉得，我做咩要跟你咧？我中意慢啲啊咁样，即系 你又冇得话佢话唔啱噶。 嗯， 呢个就艺术啦， 唔好听咯，即系我会觉得唔好听咯。 系。咁而你哋就好知道嗰啲所谓好唔好啊，松唔松紧唔紧啊，有冇用力啊，有冇情感啊，呢啲就你哋已经其实已经入晒你哋个脑入边。 嗱，嗰啲要睇你拣啲乐手啦。 嗯。 咁如果你拣啲好有经验、好 pro 嘅乐手咧，基本上人哋拉出嚟已经好靓啊，即系就算系你要写得好高咧，佢都有办法唔会拉出嚟或者吹出嚟会好唔好听。咁所以个乐手喺你对乐队度咧。是好紧要，你去打仗，你对兵个个都跛嘅，咁全部一定输啦，系咪啊？你对兵个个都劲嘅，哇！一冲出去杀晒赢嘅。 嗯， 乐手会唔会可能同阿指挥，即系可能佢拉到咁上下？咦，我觉得呢度可以微调少少啊，指挥嘅嘢会唔会好啲咧？佢可唔可以同你倾噶？ 唔得， 唔 OK 哦， 冇得倾， 冇得倾嘅， 冇得倾。 呢个系行规嚟嘅， 唔系你要尊重个写。編曲同埋做指揮噶嘛，只係可以指揮叫你咁做。 哦，係喎，樂手就要做翻自己嘅標題 咁。佢唯一會提議咧就啊，指揮唔好意思，嗰、那個咧我可能真係拉唔到喎，太高啦。咁就大家研究一下，咁、可能佢真係，哎呀，係我衰咗，我自己寫得太高啲咁樣。 哦， 你就可以係啦 ，OK OK。 哦哦， 我哋 compromise 啊。 哦，即係大家傾傾到嘅 ，OK OK。 一定唔會話，誒、我覺得咁樣拉好唔好啲啊？即係好 feel 啲嘅。你同我走啦，你同我走， 走 去游业，换个第二个 啊！好惊啊！我问多个问题啦，好啦，个沟通啦，嗱，即系我又系唔识音乐啦，我只能够用，譬如我拍嘢，我而家叫呢个演员咧，嗱，呢啲句对白咧讲得硬一滞，使唔使柔少少，或者系俾多啲力啊？好啦，咁乐手你同佢，譬如当去到一啲真系好感情， 嗯， 唔系讲紧啱唔啱嘅，你大家系点样沟通嘅咧？ 呢个就有嘅，因为每一个。歌里面咧都会有某几句咧系 solo 意思即系话嗰个系， 譬如 violin 咁样 啦 ，solo violin 或者 solo oboe 或者 solo 横笛，嗰、那个 solo 咧佢就要真系有自己嘅感情啦。咁、如果感情唔够咧，我哋就会出声啦。喂、哎，嗰度咧你唔好跟拍子啦，你可以自由少少，好 feel 啲啊，或者个音场拉到最尾嗰阵时咧。好细，跟住又大翻，咁样啦。嗱，呢啲我哋会改过。但如果一般嚟讲，如果系好叻嗰啲乐手咧，佢已经知嘅。你可能执少少得噶啦。咁通常我哋彼得拉 solo 嗰啲咧，都系全部都系 顶尖级嘅。嗯， 系呢啲人你点揾翻嚟噶？系过往合作过啊，再点样定系点样样 嘅？咁我做咗卅几年，咁我实知道有边啲 手上有好多 啊，即系一定知嘅。同埋 佢哋平时系做咩噶？ 都系乐师嚟噶，即系譬如有啲好多都系嗰啲管弦乐团嚟，即系而家香港有好多个团噶啦，而家即系如果你讲弦乐嘅，当然最大就系香港费尔莫尼啦，咁亦都有小交啦，你有城市啦，即 系 好多噶啦，而家已经 咁即系其实系容许大家可能系有唔同嘅身份嘅，即系可能佢 可以 系另一个乐团嘅，咁因为唔系日日都开 show 噶， 系啦系啦， 季季都开 show 噶， 唔系签死嘅，唔准接其他， 唔系， 咁所以呢班。你呢班嘅专业嘅乐手，佢有可能都会演窝费其他嘅， 当然 嗰度 即系都系集天下之大成摆埋一齐咁样。 就你去揾人啦，边啲啱你个 project 嘅？ 嗱，我去到弦乐嗰部分咧，即系弦乐系有四个界别嘅，第一系叫做一题、二题、中题、大题。OK， 呢四 part， 咁每一 part 嘅 section 都有一个 leader 嘅，我哋叫做 concert master。concert master 就系第一把交椅啦。咁呢四个人，即系我就同呢四个人好熟嘅，佢哋每一个阿头就负责去揾其他嘅嘅，咁我就唔使话，但 系 我逐个仲要去 audition， 咁咪揾，哇，都边咁多时间啊？佢帮我 filter 咗噶啦，佢帮我过滤咗边啲好唔好，跟住我就信佢哋嘅，就话董 Sir 你放心，呢个拉得好好嘅 ，OK， 我信佢嘅，咁当然做练习嗰阵时我咪知咯，咁如果真去到练习都觉得唔妥，咁我就喂唔掂，换啦。呢、這个换 系系哦，原来咁嘅，即系唔同部门解 head 啦， 系 会计部 系啦， 嗰啲人你自己揾啦，但我净系信会计部个头嘅啫， 冇错， 呢个行政部啊，行政部个头就系大提 嗰个 啦，哦咁样嘅，咁然后你就主要系同啲即系首席 系啦，冇错， 同佢倾，然后你就再话俾佢知我哋想点样玩，然后佢哋就去揾人，然后就大家几时 rehearsal 咁样。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

听到的一个 expression， 尤其是一些 highly educated 的英国人呢，有时候会讲嘢会用到 if you will。 If you will 的意思呢，通常几时用呢，就是呢我用到一个 expression， 而我这个 expression 呢就不是 100% 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姑且用这个字来形容这件事啦，这样。譬如我说这件事真是一个超级大的 disaster， 一个大灾难，这样。但是我又不太肯定这个字其实用得啱唔啱嘅。咁我呢就可以加咗 if you will 落去呢个 expression 度。例如我话 it was a disaster, if you will。OK， 听一次喎。It was a bit of a disaster, if you will。个意思就係佢呢一个大灾难嚟㗎啦。但係至于我呢个用字系咪用得好准确呢，我又唔敢咁样讲。OK， if you will。大概的意思是 if you will accept my choice of words, or if you will excuse my way of putting it, or if you will pardon my expression, okay, it was, if you will, a bit of a disaster. 再给一个例子大家，譬如某某的男明星，他是一个超级万人迷，he's a heartthrob, if you will, heartthrob, H-A-R-T-T-H-R-O-B, 一个类似个男神级的人物了。Okay, he's a heartthrob, if you will. 咁呢就係呢个 expression 嘅用法啦。今日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大家好，我係杜志志 Andrew。 筹备要几耐啊？今次， 我哋应该系六月一号开始买班嘅。 买班意思即系已经开始练噶咯？ 唔系，搵人啊！ 哦， 卖人。 OK， 我啲谱都未写好，系啦， 咁啊，跟住几时开始练啊？ 而家我哋就系九月嘅23、24。 哦， 就开始练啦。 开始练。 咁跟住就十月份就你噶咯。 咁就十月份就on show 嗰日嘅晏昼。再要走多一次，成个 show 走多一次。 即系我每一次咧，即系有新嘅作品出，我都会想问翻嗰个头目。咁你想打一个咩 message 俾啲听众咧？ 我想教识你哋点样去欣赏好质素同埋好听嘅音乐，即系唔系流行歌一个已经系大家成日听嘅嘢。但系你哋有冇去深入去了解？除咗古典，你哋觉得哇，好优美，好复杂啊，里边啲嘢。但其实呢，呢一种而家我哋玩呢一种呢，我哋叫做轻音乐、easy listening music， 里面呢其实已经系有古典嘅元素加 pop、流行嘅元素，再加埋有爵士嘅元素，呢三样嘢嘅加埋，我相信唔系香港人咁多人或者少听，我就想佢哋教佢哋点样去欣赏呢啲，因为系好好听， 真系唔好错过。 你现场会唔会再讲解一下点欣赏？ 我绝对会，我绝对会讲。我而家身份就咗指挥咧，仲要做埋司仪啦，仲要做埋弹琴啦，即系一脚踢就差三份嘢。 我好想听啊，因为咧嗱，老实讲，如果有一个道听员啊， 系其实要呢、這个， 即系点样去欣赏古典音乐，或者系一队乐队， 系啦。 我哋留意咩咧？哦，原来今日呢一个乐曲咧，留意个 violin 啦。冇错啦，冇错啦。 咁我就好想 知，因为咧，其实我哋唔系唔想知啊，不过系因为喺过往嘅经验里面咧，咁指挥佢就真系会好专注指挥，冇人 唔会讲嘢噶嘛。 我哋会讲嘅， 我听会点？ 我会， 你会讲嘅好啊。喂，其实咧，阿赌 Sir 系。 其实我哋想扮下劲啊！嗱，讲完我下次就讲嘛。嗱，呢个乐曲留意个小提琴啦， 系啦， 咁我可以留翻你啲嘢。 识唔识听先？嗱，其实要点样听咧？嗱，我话俾你听啦，我都唔系识好多，识少少已经够啦，系嘛？ 教育啊，即系我带我啲小朋友去听， 冇错。 即系我听完，我话俾小朋友知， 其实系一个冇错。 哦，系啊，嗱，你唔好以为傻炮好简单，傻炮其实入边咧嗰个节奏定系嗰个 beat 咧，咁你就喺现场导， 我就会讲 就好紧要。哇，咁啊，大家真系冇错过，因为平时我哋入到去就知道咧，嗱，唔可以迟到啦，中间冇玩手机啦，冇讲嘢啦，咁大家要散一场就散一场嘅。咁大家出嚟就点啊？头先我 show 觉得 OK 啊 ，OK 啊， 系啊，去食饭咯，咁啊，跟住系咁样， 大家都系用 OK 啊，我觉得音乐唔错。好啊，系啊， 因为真系， 但系你讲唔到，可能你讲唔到嗰 个 point， 系啊， 点解会好听咧？或者头先有啲咩嘢好突出咧？你哋，但系我就会解释啦。 嗯， 哇，咁啊好啊，喂，呢个真系好重要，你真系拍低佢。 我而家就谂住咧，因为咧就康文署咧就话唔俾嘅，但系佢即系如果你话 self use 嘅，即系自己咁，佢就唔出声。大会堂咧咪有两个。嗰啲叫做有两格咧喺上边嗰啲叫包厢啊， 系 最埋嗰包厢咧系佢唔埋飞嘅，咁我就谂住揾啲兄弟咧就 set 两个 camera 向住，有两个镜头咁可以剪下剪下咯，但系最衰中间冇。 哦， 争中间嗰、那个 又拍得， 唔系中间如果放到一个就有三个， 佢唔俾你拍啊嘛，系咪啊？ 唔系佢唔系唔俾，但系我中间我搵唔到位啊。 哦， 即系惊摆部机喺度阻住咗人哋，系啊系啊。 摆喺个 panel 嗰度又唔得噶，系咪？最后 远， 系都听唔到， 系咯， 有啲难度。 有啲远，如果再 zoom 埋嚟，可能又蒙蒙地。 楼上有冇位摆啊？ 楼 上嘅中间， 楼上都有人坐嘅， 系个中间都攞镜头 都得，咁就冇人睇住噶咯，因为你观众喺度坐，咁你冇理由系有人坐喺中间， 系啊， 呢个位对应个位。 哦，呢个要从长计啊，睇下佢大会有冇啲。 嗰两个包厢就一定冇问题，因为冇人坐嘅。 嗯， 佢又俾你拍嘅， 佢唔介意。 哦，咁就得啦。呢个因为呢个教育嘅意义好重要啊。我哋成日都讲咧，古典乐曲我哋就好容易接触到，但系冇人识听。冇人教我哋去听，我都好想。 同埋咧，最惨系咩咧？譬如我听收音机，或者我就 play 只 CD 出嚟听，咁我唔识啦。咁、我谂住去到现场听，其实听完之后可能都系唔识啊。因为冇人教，所以呢一个系好紧要。 系 系啊， 系咁啊，要靠晒赌 Sir 啦。 冇问题。 咁啊，预祝你呢个 show 咧成功，同埋多啲可以多啲回响啦，多搞多啲呢啲 show， 因为咧。即係其實我好 appreciate 嘅就係，因為我哋認識杜志慈咧，就喺我哋嘅啲唱片風套 流行音樂裏面認識。 係啦，咁原來咧佢對於即係古典音樂啦，或者一啲比較接近古典樂章嘅音樂啦，佢都好有興趣，而且仲好想同大家分享嘅。 係 咁呢樣嘢，因為你玩開流行音樂，你就知道流行音樂嘅觀眾大約點樣聽嘅。 想要啲乜嘢係啦，係 咁呢個好重要啊！真係嗱，所以我哋今日咧即係要多謝阿賭 Sir 啦，多謝你哋曬。 Before the second show such a sad affair, and I can hardly wait to be with you again. What to say to make you come again? Come back to me again and play your sad 揾得你上嚟，你都唔就得雞。我哋上次咧就起咗少少底嘅，我哋就講到咧就係 Andrew 咧就點樣拜師啊，偷偷地一年唔得，我第二年再嚟揾阿輝哥，然後就揾阿顧太嘅打緊麻將嘅時候就睇咁啊，然後咧就成為咗大家今日好認識嘅音樂大師啦。咁啊，但係中間仲有好多嘅過程。 冇錯， 我哋倒上我哋由頭開始講。 好好， 咁啊，好啦，講下你細個先啦。你細個其實係你喺邊度出世噶？ 香港， 香港出世嘅。咁你爸爸就系菲律宾人， 系。 你哋个屋企系点噶？ 屋企其实嗱，我哋四兄弟姐妹啦。咁、 啊、 我最大嘅。 嗯。 妈咪就佢福建人嚟嘅，不过佢打仗嗰阵时咧就已经喺香港嘅。 哦。 咁、啊、所以一直就喺香港大。咁六几，即系应该系五十年尾到六十年头嗰阵时就识到我爹哋咯。 嗯嗯。 其实点解识我爹哋咧？佢系因为顾家辉个老婆。 吓、 啊。哦 用光顾睇先， 介绍噶。 哦哦哦， 因为嗰阵时咧，佢嗰个年代咧就好中意去跳舞啊， 嗯， 跳即系啲茶舞啊，咁啲茶舞里面都有 band 嘅， 嗯， 就可能即系嗰阵时我妈咪又跟阿顾太啦，咁啊成日去过呢啲 night club， 就、嗯、跳舞 night club 正经噶，即系跳下舞啊，即系嗰阵时嗰啲 cha cha 啊，三诶，即系嗰啲，就系、是、因为咁样就识到我爹哋啦，即系喺个地方度。 即系阿爹哋系喺个 night club 里面 玩 band 嘅， 玩嘅， 嗯嗯， 但系就唔系同辉哥玩嘅， 唔系，但系佢嗰阵时同辉帮我辉哥手做啲电影配乐噶。 哦，嗰 阵时邵氏嗰啲电影配乐咧，我爹哋有份帮佢手。 嗯 嗯，咁啊识咗之后，咁就成家立室啦。 系啦系啦， 咁第一个就系你咯。 系啦，所以嗱，如果计六年六零年佢哋识嘅，我六二年出世， 嗯， 系啦，差唔多啦。 啊，好啦，咁你出世嗰阵，你哋个屋企大约系点样啊？你住边一区？ 我哋嗰时就住喺阿辉哥，即系我哋住都同埋一齐同一条街嚟嘅。 哦， 就系金巴利新界尖沙咀。 尖沙咀 嘅金巴利新界 系。 哦， 咁嗰度好窄嘅啫，其实个天文台一落嚟咧，咪转入去嘅。 嗯， 嗰阵时咧，可能都系因为辉哥介绍。哎，不如住呢度啦，租呢度啦，咁样吓，我估啦，我唔知。咁我哋嗰时都系大家都系住喺附近嘅，咁所以好熟嘅，其实同阿辉哥好熟嘅。 系，咁你系咪一细个一懂事以嚟，屋企全屋都系唱， 都系 music 啦，或者系全部都系音乐浸住嘅？ 因为我就细细个就成日听，因为爹哋都要写谱噶嘛。咁佢成播佢写嗰啲歌，无意中我就成日听到咧，就入咗脑咧。因为我爹哋写嗰啲唔系嗰啲广东啊，嗰时都未有广东歌讲紧。咁好多都系即系啲爵士啊、Big Band 啊嗰啲咁嘅嘢嘅。 例如有咩歌你记得噶？ 如果你话佢嗰阵时，我真系开始记得咩歌嗰时咧，就系、是、应该系 Carpenters 年代啦。 嗯， 系啦，我好中意 Carpenters 嗰啲音乐嘅。 嗯， 我就好俾佢 Carpenters 嗰啲编曲咧，亦都受影响嘅。 嗯， 嗰啲编曲系真系写得好靓，每一首。跟住咧，我爹哋又会写啲，我唔知道你有冇知唔知一对乐队叫 Earth, Wind and Fire。 啊，知道，系。 嗱，就呢啲就好多吹口噶嘛，好劲嘅。咁呢啲係有少少 soul， 我哋叫 soul music R&B 嗰陣時嘅 R&B 唔同而家嘅，係好正嘅。我咪俾呢啲音樂去成長我咯。到我去到讀書嗰時咧，即係講啲同我啲學同學咧，有個個佢哋又聽啲咩，譬如 Sam 虛啊嗰啲， 我唔听呢啲喎，我唔系话 Sam 佢唔好，只不过我哋听嘢唔同，所以佢讲啲歌名我唔识咯。咁但系我听嗰啲，我讲翻俾你听，佢又唔知我听乜，唔知我嗰啲系乜。 系， 所以我觉得我成长系，只个音乐歌造诣咧都系受爹哋影响好， 走出嚟嘅。 其实系一啲外语嘅，即系可能系菲律宾又或者西方嘅音乐， 系西方嘅音乐， 系啦。 啲咧即系细个诶，芬图啊、赌 Sir 嘅外国歌手啦，分别有 Carpenters 啦，同埋 Earth Wind Fire 嘅 September 啊。 Earth Wind and Fire。 咁啊，我成日都捞乱咗啊，烽火海嘛系嘛。 系。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梗系借啲意咧，要表扬下赌 Sir 啦。咁啊，佢有咁多歌啦，我都话咧应该播一个月都播唔晒佢呢个。咁啊，一哥，你对于杜志慈先生你？睇过佢嘅 song 之后，有啲咩歌能够触动到你嘅 咧？一哥话好熟啊， 呢首好熟啊，呢首呢首都系啲外国歌改编嘅呢首， 系咩？ 系啊，呢首系公开考试六奏子嗰个旋律嚟噶嘛？ 咩叫公开？ 嗰个哒哒，即临考聆听嘅时候会有一首经常会播嘅歌咧， 系呢个嚟嘅咩？ 系呢个，叫六奏子啊嘛。 忘记星星光辉之灿烂，满街灯饰美观灿烂，万众欢欣皆知来临，唯独我街角默默暗叹。在脑海中依稀记旧年，和你一起爱得多灿烂，万舞轻歌欢庆美兰，曾度过一个浪漫圣诞。街音响遍夜阑，无奈你 谁愿过一个寂寞圣诞？愉快舞会，烛光已渐残，人客各散，面带欢颜，剩我举杯，悲歌带泪弹，谁伴我这个寂寞圣诞？ 呢首歌通常喺嗰啲门啊，揿钟嗰啲啊， 但系快好多嘅门钟嘅咧， 同埋咧冇一冇电嘅门钟就开始变声嗰啲咧。 唔系你嗰个门钟系咪唔同 melody 噶？即系揿一下咧就 系第二首歌， 第二首蓝色歌 咯。滴滴滴滴滴嗰啲咧， 我屋企个门钟都系咁噶。 早变淡，今宵追忆已梦残，谁愿过一个寂寞圣诞？愉快舞会，烛光已渐残，人客各散，面带欢颜，剩我举杯。 好，呢首歌呢原来作曲嘅系 traditional song， 传统歌曲。 系。 编曲嘅系杜志慈啊。 我以为作曲嘅系胡世杰。 定系陆洲子啊。 各位考生。 哦，歌名叫做 《寂寞圣诞》啊，搵嚟有 Sam 哥许冠杰嘅《寂寞圣诞》。 仲有另外一首圣诞嘅一阵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今个月八号至到十四号期间，录得三宗社区感染嘅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居住喺大埔嘅六十岁女病人同居住喺沙田嘅六十六岁男病人，两人都有长期病患。以及居住在油尖旺區的68歲男病人，他過往健康良好。廚房正是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頭、高風險接觸因素和是否出現群組個案。消委會測試市面上較常見的30款陶瓷杯同碗，結果發現在常溫使用測試之中，11款樣本亦都即是大約三成半產品的內腔或者口源位置釋出不同濃度的重金屬鉛，超過一成樣本釋出鎘。不過各個樣本的鉛同鎘釋出量都是低於國際和內地標準的安全上限。至於13款標示適用於微波爐的樣本，在模擬高溫使用之下，全部樣本的內腔部分都沒有釋出鉛和鎘，情況理想。在北京外交部被問及科索沃地區局勢再度緊張的時候說，關於科索沃問題，中方一如既往尊重塞爾維亞主權和領土完整，認為科索沃地區塞族的安全和合法權益應該得到保障。發言人強調，單方面行動無助問題解決，影響地區安全穩定，有關方面應該繼續開展務實和建設性對話，積極尋求科索沃問題持久解決方案。科索沃是原南斯拉夫一部分，1999年戰爭結束之後由聯合國托管，人口大部分是阿爾巴尼亞人的科索沃在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塞爾維亞堅持對科索沃的主權。有報道說，在普里什蒂納的臨時自治機構強行闖入並且控制科索沃北部塞爾維亞族機構。

慧和他的英伟，认领你美丽。但你为何陪我坐，仿似亦难过。当天的歌不再播，心底的歌一再播，为了什么？曾为爱情彻底、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拾某年夏季的我，还是再度放低、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现某年夏季的你，曾为爱情彻底。还是再度放低、啊、Hello Merry Christmas，曾为爱情彻底、yeah. Hello Merry Christmas， 重拾某年夏季，还是再度放低、yeah. 如果呢香港有歌手呢改过、Last Christmas而是被杜志慈先生改編，我們都實播埋，我想應該 是啊，快版的、啊、一定是快版啦、 啊、是 是黃海芹的 Hello Merry Christmas、 嗯、杜 Sir 都幫黃海芹早期編了很多歌， 很多很多， 這首是其中一首啊，哦，到我啦，都系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祭圣诞快乐。 系啦，咁啊，其实中秋节咧，除咗赏月之外咧，都可以有第二个动作做嘅。我哋系咪要咁样连落去噶？ 系啊，系啊。 系啦，咁其实除咗赏月咧，都可以睇下日出嘅。 吓、啊？ 都得噶嘛，系嘛？一个人有冇试过喺中秋节睇日出啦？ 可以。 你以前有鋪咁嘅人噶嘛？ 哦，12月31日，但係中秋節都可以睇日出， 都可以嘅。賞完魚咪順便賞埋個日出咯。 係啊， 呢首歌我好中意，好少喺呢個節目會播到噶。 在那年遇上，極偶然遇上，為何又飛奔到現場？像要走到当天相遇方向，回味一些一点表情印象，记忆当中这一张还是朝思晚想，让我仍在听，让我仍在看，完全是一些最平常，亦会反复掀起心灵震荡，流露彼此欣赏痴情盼望，你的丝丝幽香像清风飘过，仍可平复创伤，在远方再次泛起曙光，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悲喜挫折亦还手倾讲，无眠夜正是长谈近况，在这方再次泛起妄想，全是你会叫我心向往，请准我靠在你的身边，陪同每个日出夜光， 情或远，完全是不可以淡忘。热爱天天分享都是适当，令你管他多少感情只护养，再多光阴当中于崎岖波折，仍可寻觅理想。在远方再次泛起曙光，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悲喜挫折亦话手倾讲，无眠夜正是长谈近况。在这方再次泛起妄想，全是你会叫我心向往，请准我靠在你的身边，陪同每个日出夜光，陪同每个日出我。 睇翻資料顯示咧，喺早期咧，機制好多嘅作品咧，都係由杜 Sir 咧就係監製啦，或者係編曲啦。咁呢首係其中一首啊，叫做《每個日出》啦。咁啊，賞完月， 睇完日出，可以再睇日落嘅。 哇！呢首正呢首，即刻想播我是 DJ 啊！ 跟住接一隻我是 DJ， 我都覺得不為過、啊。 再播埋樂悠悠， 流行榜冠軍。 斜陽半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渡田。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正啊，肃然起敬啊！呢首歌 呢首系咩话一个？ 呢个睇斜阳， 斜阳 日落嘅 哦，即系 Albert 嘅《陌上归日》。 哦，朝早完咗又可以翻翻去夜晚咁样。 系 系咁， 黄昏去黄昏 吓，去黄昏。黄昏其实有几种演绎嘅方式嘅， 系啦，包括呢种啊， 好有七至八嘅感觉 哇，阿道士，如果今晚听紧咧，可能佢下一下我咩事？ 我 呢叫有咩事咧？ 喊添 啊！道志慈先生啊，呢啲歌咧全部都系你编嘅，不过可能你已经唔记得咗啦。 喂，但系真系好好听，我觉得呢首歌系编曲。完全是将整个黄昏映照了入大家的脑海当中。 我记得 Albert Ted 这首歌的时候说要饮住杯 cocktail 来看日落的好有 feel。 夕阳醉了落下醉了饮水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心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 有嘅夕阳醉了，我哋睇完夕阳之后跟住点啊？ 喂，冇啦，接唔到啊！呢首歌完全另一件，我转一转 feel 啦。 喂，但真系好好听。 系啊，因为呢首歌我接唔到落去个古仔，个歌名接唔到，你一听就明点解。呢首歌真系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嚟噶，咁但系咧即系接唔到头先嗰啲睇日落啊、睇日出啊、咩陌上归人啊嗰啲噶，因为你大家一睇我歌名，完全系都系出自杜志慈先生编曲嘅作品啊。我哋 梁咏琪谂到歌名就会笑噶啦。 从此以心歌，全部是你善因，在我心始终分不清情在远还在近。错的爱，相识的当天，明白没法生根，在每刻偏偏多追忆，曾共你曾。刀尖的爱，我却要亲近，今一切难重生，我默然泪渗，就只跟你接近，仿若自焚，柔情越放，错越深，像深渊已陷，我无法安静，此刹处分，由千刀插在心。啊，从此与心窝，全部是你声音，在我心始终分不清，情在远还在近。从的爱，相识的当天，明白没法生根，在每刻偏偏多追忆，曾共。你曾共你偷偷相吻，幽默的我看路也失落，偏跟你能联手，我为情自困，你都心有寄宿，不变共行，如何面对爱或分，言不敢再问，你则是虚伪，你则是真，我心悲痛万分。从前与心窝，全部是你声音，在我心始终分不清，情在远还在近。错的爱，相识的当天，明白没法生根，在每刻偏偏多追忆，曾共你曾。 就編曲的作品啦， 令到我哋好 miss 張立基 啊！呢樣嘢好好聽， 係啊，同埋佢係好早期手下留情之友嚟、 啊，哇，好真情流露啊，講到喊啊！係 啊， 咁啊，收落喺你好買嘅呢張專輯當中咧，揾到一首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大家睇完夕陽之後做嘅事情啊，歌名叫做自焚 咧。我記得咧，當年咧佢係 pluck 咗呢首歌之後，令到大家咧係非常驚喜 啊！哇，呢首驚喜啲啊！ 呢首壓尾更驚喜， 好中意呢啲諗起。本来一哥本来有首咩钢之炼金， 系啊， 今日播唔到啦， 有机会嘅，有机会嘅。 呢首真系 呢首歌叫咩名啊 ？YKK 啊， 系官方系叫 IYY 噶嘛，但系咧呢度写住 Ivy 啊， 唱嘅风同印 IVY 啊，点解嘅？ 潜能无限壮，青春的憧憬又像激光。储备无穷能量，将温暖热爱播送四方。 青春的电波磨练增长，观摩千百样，明辨方向。 难预见，青春的想法又像激光，变幻无穷无尽，闪出各样设计与构想。 青春的洒脱，谁亦欣赏，编织出美梦真奔放，留住永藏心中最灿烂，永健壮。 青春的憧憬又像激光，储备无穷能量，将温暖热爱播送四方。 青春必经过磨练增长，观摩千百样，明辨方向，然后有如激光要发射，用于世上。 像激光，青春激光发热烈， 从来难遇见，青春的想法又像激光。还无穷无尽，闪出各样设计与构想。 青春的洒脱，谁亦欣赏，编织出美梦尽奔放， 留住永藏心中最灿烂，永健壮。 哇，好激励啊！呢首歌 系啊， 好红重音啊， 华星新秀嘅 Ivy 啊 ，YKK 啊，系嘛，IYY，IYY，好多首啊，刘静之又喺度啊， 系啊，听晚仲有冇得听噶？ 听晚我哋一路上雨一路听啊， 哦、好啊，唔使惊啊， 好，拜拜。